有前人曾习惯横行，仍惧怪苦气质高贵心，但这种意味啊，等阵地未够班，承受高级族人。其实我最鬼憎讲价位着两蚊，我共豪华合衬，一生排幻金，阔绰两手虽日渐觉根，即使我是寒酸身份，却上层。 谁在铺头行？谁扮透明人？谁在暗里闪烁不靠近？望见他在云，垃圾堆内运，难心和他真相衬。情和意尽兑现，仍是信这些最靠前。 Thank you.